跳酒缸里头 啊， 他那哪能跳 啊？嗯，他非跳不可 啊！ 啊，他馋着这酒， 好嘛， 赶紧把浑身的衣服一脱，光穿个裤衩，裤筒跳里去了， 跳酒缸里去了， 跳里头倒美了。 喂， 你看看，我这一半喝酒，一半游泳， 嘿嘿， 跳在里头不入耳，先来四口， 好嘛， 这四口没过瘾。围着这个缸啊，他又转四圆圈吸溜上了， 呼，转着弯的这么一喝， 又转了四圆圈， 好嘛， 一瞅还不过瘾， 嗯， 干脆咱们扎个猛子得了，啊，蹲蹲蹲，又来挖口， 好嘛， 他爸爸一瞅这气大了，啊，劝不过来，把后边那个墨扇子推过来给他盖上， 哟， 盖上。闷子死，闷不死， 嗯， 闷不死， 怎么呢？ 上头那事儿不有个窟窿吗？ 啊，对， 老头子盖完了，在门口嚷嚷了三句，我可走了，这个缸盖不论谁可不敢给他打开， 嗯， 谁打开我不答应。老头子为什么喊这个？他要在酒缸里一样个，老头子就给他掀开了， 哎， 省着那个闷子。 是啊， 说了三句，你说六句他也不搭茬， 不搭茬， 在里头喝着正美呢。 啊，对， 哎，这老头子一出去到茶馆里头跟人下上棋了，一看手表四钟头了，忽然间一想坏了，我那酒缸里还泡着个儿子呢。 是啊， 有最早的还有最儿子的， 没听说过， 赶紧跑回来了，一想我是爸爸他是儿子，这个台阶我不能给他， 哎， 赶紧呢，我找儿媳妇去吧。找了儿媳妇门口喊说，这个姑娘你快去瞧瞧去吧，我呀把你丈夫扔在酒缸里有四钟头了，也不知道他死活了，你去看看去吧。要有这话您不早说，要真给我们泡死怎么办呢？哎， 嗨嗨嗨嗨嗨 啊，他两口子没儿没女就得嗨呀。 啊， 你要有个儿子指着孩子的名字就叫了， 对， 是不是？他比如说啊，叫陶谦，陶谦他爸爸，陶谦他妈，这都可以。哎，他这么一嗨，过去拍了三巴掌，打的这个缸嗡嗡的一响，那个声音就大了。 哦， 这个主宰里头喝美了，睡着了，听着三巴掌的缸一响，他醒过酒来了。 怎么样？ 他一瞅里头去，嘿，我在哪儿待着呢？ 啊， 外边这个错婚姻了。以后一定是泡死了。 对呀， 这眼泪刷就下来了。有学问的人呐，哭着他又说了四句诗。 啊，他怎么说的呢？ 这么说的： 嗨， 站在缸外哭爱人，不该终日醉醺醺，公爹一怒酒缸泡，你醉生梦死枉了身。 哎， 醉鬼打里头一听声音挺熟，是他的爱人，他在里头叨咕了四句，最可笑了。 他怎么说的？ 他这么说的：叫声爱人别难受，我在缸里头没喝够，虽有美酒没有菜，赶紧给我买点花生豆。 嘿， 欣赏了这段当年为了保留传统相声资料进场录制的传统相声九诗，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